被淘汰而难过了。我觉得就像一个炎热的夏天一样，他总会失去一些什么，也总会得到一些什么、得之失之都是我幸。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想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觉得徐快会说的这段其实挺代表一些支持德国队的朋友。他说其实我失望不是因为德国输了，是吧，是因为韩国赢了。 人没这么说， 一直输给过中国队的球队，是不是、而且你没有发现，就是当他们战胜了德国队之后，他们的喜悦的心情就好像他们已经拿到了大力神杯， 是 一支如此强大的对手啊。 嗯、 但是其实开玩笑啊，徐快快的原话是说，他说毕竟没有人能够一直站在巅峰，他只是可惜说，哎，这一波队员有可能下届没有办法参加了。就是2010年开始，如果你还记得那一年的南非世界杯，然后那些小伙子们当时青春洋溢的样子，然后甚至他们的主教练勒夫在当时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显得如此苍老，穿着白色的衬衫，风度翩翩站在场边，然后做他的这个标志性的动作啊，然后这个青春的风暴要散场了，也许下一届就没有他们，所以会觉得有些忧伤。 对，但是忧伤不要来太早，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换了一波还有下一波男模。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去看待球赛？ 我觉得你这么说也没毛病啊。 是啊， 而且其实你看，我们不断的在经历人生当中的告别。要拿只拿是足球这么一件事情来说，这么多年我们已经告别了那么多人了，告别了罗纳尔多，告别了再往前倒还有马拉多纳，是吧？还有我们也告别了这个博格坎普，告别了那么多那么多球星，告别了迈克尔欧文，告别了贝克汉姆，告别了齐达内。所以，就是足球其实也像人生一样，就不断的要去 say goodbye。 对，就是我们要需要一些新的面孔出现。 说得好，你这是确实是要今天给我们不停的降温，是不是啊？ 是。 说到哪儿，一个热情的话题，哗，一盆冷水。 而且今天是一泼冷水，你要是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心态还是好的。好嘛，说点别的啊，来看看这个影视方面推荐两个，一个是电视剧《人际关系事务所》， 是由曹佑宁还有郭书瑶主演的电视剧啊。昨天开始呢，在网络平台上线播出了。而这部剧的剧情设置特别有意思，是根据这日本漫画漫改的，叫做《银魂》，讲的是在街边一个不起眼的小店里，聚集了四个各怀心事的年轻人，然后他们打出这个招牌是帮别人解决人际关系的难题。 哎，有一点意思。 但是听着就觉得说还行，但是问题来了，这个要什么事务所呀？ 就是啊， 居委会就行了， 是找马大姐啊。对不对，很解决啊。好，还有一个舞台演出就是经典的世界经典音乐剧猫，9月21号世纪剧院来上演，这个就不过多推荐，因为大家太熟悉了，这也是中国人对于音乐剧的启蒙之作，暂不就是详细推荐，时间关系。 对，如果说你还不记得这部音乐剧的话，可一定会记得其中的一部主题曲，叫做 Memory 回忆。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让我们的节奏在下班的路上放得缓慢一些。来应首中国风的作品，就是王蓝飞慢慢慢。 你缓缓地爬过墙，总会有些不安闹闹的被顶上，我走过你说要带我去的江南，却只剩我一人在喝茶汤，很不堪，就好像一炷香，有些感觉终究会烧完。慢慢慢 你可能不记得这个女生王兰飞了，那是为她写歌的人，你一定知道，那是方文山加周杰伦、嗯、哇， 很中国风的一首歌曲，叫做慢慢慢， 嗯，大牌制作的一首歌啊、嗯，对，不用太着急，这个世界杯也慢慢的进行着啊，我们也不用太着急，然后大家下班路上放轻松。接下来继续听我们推荐一下现场娱乐演出制作公司加拿大国宝级的剧团太阳马戏与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共同来联手打造的史诗级的舞台作品。 嗯，时间呢将会在8月1号到12号震撼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沉浸式多媒体舞台体验，完美的舞台呈现让你犹如身临其境，带你重回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 对，就是这个阿凡达前传透露歌手我想我们正在送演出票，千万不要错过哈。 嗯，就是带着孩子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阿凡达，然后体验一下那个纳美人的存在。 对，真的是想想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酷的演出啊。下一次的早晚联动哈、 嗯、 这个974世界杯王牌嘉年华的第二场，一起去喝精酿啤酒， 然后我们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想去玩的待会儿过来找我们啊，捎我回来、 嗯、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十年一瞬，初心使然，魔法世家巨献薛之谦摩天大楼2018巡回演唱会北京站7月14日工人体育场，静待薛之谦。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立储京城，诚信天下，线上线下同品同价。蓝景丽家大钟寺家居广场，北京人的诚信家居商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来给100块。 我是走心六点半投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是谁？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偷。 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汽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 这星球天天有50亿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任何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1、2、3牵着手，4、5、6抬起头，7、8、9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那无忧的真空，把月色纯真的感动。 当你说太聪明往往还是会寂寞，我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 看月亮像夜空的瞳孔，静静凝视你我和我们扰攘的心中。 靠近你怎么突然两个人都自重，让心跳像是夜波燎原般的汹涌。 这一刻 店区高粱桥斜街， 嗯啊， 然后其实离交大也特近啊。那个地儿呢，这个我们要详细来说一说我们这次活动地点， 是 好不好？ 总之呢，我们这次活动，请大家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白金 FM 的平台，因为稍后呢，我们就会有一篇推送推给大家。 对，有推送啊，而且我们有一个自动回复，大家其实现在也可以回复一下试试看。 是我刚回复了一下，哎，可以了。回复火皮就可以收到具体的时间和地址了。 对， 时间呢是在6月30号晚上的20点，地址是在火皮精酿，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外高粱斜桥斜街19号院。 你要让、okay. 让你的声音做个地图，我跟你说，估计大家每天耗时都2个小时回家。哎，我来，我重新说一下，好吧？ 嗯，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外高粱桥斜街19号。 院然后10号商铺了， 对， 叫做火皮精酿， 对，就是动物园北门东侧15米，特近。 嗯，一看就没有去过这家店。 去游啊，特别好。 对， 所以我们这次在这儿进行我们第二次的嘉年华的活动，这次的主题是音乐加啤酒加足球。 嗯，现场还有很多好玩的一些游戏，刚才我们就在头脑风暴了一番，然后被 pass 了很多桌上游戏，比如说什么《还珠格格》。 因为上一次是一个露天的一个啤酒花园嘛，这一次我们就是更享受啤酒真正的这个精彩的味道，所以呢，会有跟啤酒相关的游戏，精酿嘛，它是各种各样的口味， 可以去品鉴一下，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可能会以音乐的 live 为主要的形式。会有崔龙阳这样子的好的优秀的这个创作音乐人， 对， 现场给大家唱跟足球有关的歌。 那这次你要唱什么歌？ 我先保密一下好不好？ 好，这次你不会 cue 我吧？ 就唱一首全世界只有你不知道好了。 只有我不知道的一首歌吗？ 我知道你要唱什么。凉凉。好，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呢，尽量选择啊，你家住附近的或者在西边、北边啊，相对离得比较近的朋友，好不好？ 是，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发火皮两个字加手机号啊，前提啊，你一定得来，而且你最好是能陪我们把那球看完。 对， 因为应该看的就是法国对阿根廷的这场比赛，算是热门比赛。 发完关键词的朋友需要你重新发送一遍，因为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火皮加手机号到白杰 FM 就可以了。 水火的火，啤酒的啤啊。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一件 爆冷的事儿。 对，因为也不算是爆冷了，其实昨天晚上发生的这个德国队，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比赛，这个以0-2输给了韩国。我们刚才其实我已经开玩笑说过，他们带了很多东西到俄罗斯，包括啤酒有就是10000多公升，对， 还有土豆300公斤，还有这个香肠700公斤。当时就有这个球迷开玩笑说，万一小组赛不能出现被淘汰，食物吃不完怎么办呢？ 这个球迷你是谁？怎么跟贝利是？对，没想到神预测准了。当然，其实香肠土豆怎么处理这个还先不说。比赛之前呢，德国经济研究所就推算，为了看这场比赛，德国只有30%是正常上班的。大家都请假，想要去看他们怎么出现嘛？ 那肯定会有损失了。 对， 经济损失可高达2亿欧元。 也是没有摆脱卫冕冠军的魔咒啊！当然这个魔咒到底是什么，大家其实都已经知道了，就是98年世界杯的冠军法国队，2002年出局，06年的冠军意大利，10年出局，10年的冠军西班牙，14年出局， 再加上14年世界杯冠军德国队，今年小组赛出局。 所以你看啊，这其实各种各样的段子和笑话，大家可能也都看过了，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先送一首煽情的德语歌给这些可怜的小伙子们。 Ich schenk dir die Welt, den Mond, die Sterne, hol die Sonne für dich her. Ich schaufle Sand in der Sahara und ich schwimm für dich durchs Meer. Ich werd niemals aufhören, dich zu lieben, auch in 1000 Jahren nicht.Und selbst wenn du abhaust, wenn du fortgehst, will ich, dass du weißt, ich will nur dich. Wie ein Schiff in schwerem Wasser, kurz vor der Meuterei. Und einem Kuss, der nicht ganz klar ist, knapp an jedem Sturm vorbei. Du bist an fremdes Land gegangen.Willst nicht mehr nach Haus. Ich bleib allein an Bord und treibe auf die offene See hinaus. Ich schenk dir die Welt, den Mond, die Sterne, hol die Sonne für dich her. Ich schaufle Sand in der Sahara und ich schwimm für dich durchs Meer.Ich werd niemals aufhören, dich zu lieben. Ich schenk dir die Welt, den Mond, die Sterne, hol die Sonne für dich her. Ich schaufle Sand in der Sahara und ich schwimm für dich durchs Meer. Ich werd niemals aufhören, dich zu lieben. selbst wenn du abhaust, wenn du fortgehst, will ich, dass du。 在这首德语歌曲之后，我们送上的这首歌其实要送给在小组赛要离开世界杯的这些球队们啊，包括陆续会有一些球队就要离开世界杯的舞台了，包括像德国队这种让人扼腕叹息的。 哎，这次球赛呢可能让韩国队可以逍遥四年的时间了。 哎，还是要重做一个梦啊。每个人都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最重要的是还有没有勇气站起来。 最好可以翘着我们的像参赛者，奔跑过当然拥有过快乐，但灵魂也会饿，停下听独自唱歌。我想暂时先躺一下，想跟大家请个假，让话随风改变吧，不一定要狂奔。换一个吻，就算是风吹乱我的梦，再不能触摸，就算方向变不同，重做一个梦，天使会在降临。 做一个梦，还算是很励志的一首歌了啊。很多人在问我说，这个到底怎么参加你们这一次第二场的嘉年华的活动，跟我们一起去这个享受精酿啤酒，然后一起去唱歌音乐 live， 然后一起看球呢？ 首先你要关注白金 FM 的平台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回复火皮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关键词的回复啦。 对，两个字，火，水火的火，皮是啤酒的皮啊，别写错了。然后呢，最好你能加入附近，因为这次在西边啊，在高粱桥斜街西直门那边啊。 记得要加手机号码，不然我们无法联系到你。 对，一定要加联系方式。 确认眼神了。 是。那天那场比赛很值得看啊。 嗯，哪场比赛？ 法国对阿根廷的比赛。 哦，周六那场是吗？ 对，所以你看，我们尝了精美的，然后呢，各种口味不一样的、很地道的这个精酿啤酒之后，好的看场球是不是很酷？嗯， 终于可以和大家现场尬球了，是不是还挺值得期待的一件事？ 真的，特别想听听你现场说出什么，出什么幺蛾子是吧？好吧啊。好了，大家就赶紧发送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记得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最近除了足球之外，我还关注了一个电影，我应该会去看，我很喜欢这个作品的题材。就是姜文的这个姜文导演的新作，就是邪不压正啊。 其实基本上来说呢，有人评价它就是满屏的荷尔蒙飞溅啊。是什么时候上映啊？也就是七月份了吧？ 对， 快了， 7月13号、嗯，就是时间也比较接近了。而它这几年，我们回顾一下，就是每部新片都话题十足，而这部电影呢，自然也是吸引了很多观众的关注和好奇。 是是是，我们也不要说太多，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嗯， 说我刚才说到的关键词就是满屏的荷尔蒙飞溅啊，就是爱恨劈头盖脸。 哎呀， 对，就是像高晓松也说，他也是50岁拍出了这种30岁的气宇轩昂。 哎呀，看来还是值得人期待一下的 啊。他算是比较赞哈、啊，这个其实是改编自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是个、哦、首先是个比较不错的 IP。 是，不过呢，姜文已经把原著改得面目全非了。 还有很多人关注彭于晏在里面演的这个角色，就是主角李天然，因为演的是老北京的事儿，所以这个彭于晏这口音这怎么办呢？ 邪不压正，是吧？台湾口音是这样的吗？邪不压正， 邪不压正，那怎么办呢？啊， 但是这一次给他好像细化了一下他的口音。 因为你知道这个里面有南城口音北城口音什么的啊，所以后期也花时间让他还原这个老北京的这个口音，其实我觉得实在是太难了。 是彭于晏为难你了。 嗯，不过之前也算有人打样了。 嗯， 你知道就是很多来自于这个宝岛台湾地区的朋友说这个儿化音啊说不太清楚，比如说哥们儿，这个台湾的朋友一般说他们是哥们门，哥们 门呢， 而且会什么都会加一个儿化音 哦， 比如说啊，他叫那个哎呦不错啊，他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说儿化音的。 在我的门这儿你就得听我的，是吧？在我的门这儿你就得听我的，半夜上门儿用你越上快乐，开始在这门儿我个人的特色，累了带着这个节奏，在我的门这儿你就得听我的，这是在这门儿我个天空情歌，我个白云子儿每天一种的粉儿，把这空气给了几个就不是个事儿，在这破烂地方到底什么一致都没一回事，工厂的大字儿占领动漫的报纸，一种全新的解释，为了管一阵做真字儿，管一种全新靠着和年轻就该有的本质，勇敢期待的交通到这到点令我扭进公司，我是老师我是不是真的不懂事，听我念老师歌词心掌握大军的样子，我正在做事你的方式你的样子记得一致，特别的小姑娘不管需要勇气，别人玩倾向游戏，我变成好戏，我是一号正在练习，一面注意都觉得有趣，我要来试试的好意， 时间的关系啊，你接着啊，好了，行了，儿化音不是这么说的啊。我们来赶紧问道题，也是稍后的预热题，白给100块猜词游戏。请问昨天为韩国队打入第二球的这个球员是叫金英权吗？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白杰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 看看今天谁来挑战我们的现金红包喽。 我们在线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荣威 RX 八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8 16.88-25.18万元，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30日相约北京德奥达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

要拼尽全力狂奔向你。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交出一切距离，努力爱，超越所有魔界，所有动力。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交出一切距离，努力爱，超越所有魔界，所有的动力。再去考虑太多问题，像一只奔跑中的 Ready， 提醒自己向爱接近。在梦里我又听见了你的声音，是那么美妙，那么熟悉，那么神奇，我会全心全意追逐到底。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超越所有默契，所有动力。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超越所有默契，所有的你。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 努力爱， 努力爱， 超越所有。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啊，超越所有默契，所有动力，所有默契，所有的动力。 让我想到当年的那个手机，就是你可能没有印象了，很早以前那个某款手机，然后那个广告曲就是这首歌了，当时真是觉得，哦，有一个这样的手机实在是太酷了，没有想到说现在时代已经会发展成现在如今这样啊，大家已经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了。 联络我们找到白街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节电影节，回复火皮两个字就会加入到我们这周六的活动当中。 好的，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挑战到底两位谁能够赢得我们的现金红包呢？期待一下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白给100块世界杯特别策划，我们的猜词游戏啊，现在仍在进行中。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位，首先我们有请来自于早安音乐秀选送的这位听友，他的名字叫做 Hello， 你好， 叫做 Hello， 是 Hello Kitty 还是 Hello？ 是因为刚才发来这一大串英文，然后实在是读不出来他的名字 啊，你怎么称呼啊？ 有点像忍者的感觉， 怎么称呼你？ 叫品池， 品池， 品池啊！你是每天早上听节目，晚上不听，还是早晨晚上都听？ 早晚都听啊，我也参加过晚上的互动。 哦，是吗？ 那就是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接着我们的电话是吗？ 对，是的。 那我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也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是个男生，对不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念你的名字，因为我老是看着你出现啊。你的名字是两个足球， 中间加个哈哈，哈哈那个表情。 那我该怎么叫你？叫足哈 ？Hello，Hello， 老白，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怎么称呼？ 我叫小郭。 小郭，小郭是个球迷，应该是个特别真的球迷，否则你不会把一个足球放变成自己的这个微信的名字，对不对？ 嗯，对对对，我经常踢足球也。 自己踢足球，你是专业球员还是业余的球员？ 业余球员， 业余球员哈、啊，那应该也是属于业余的球员当中水平不错的，老踢嘛、嗯，是不是人家？ 踢哪个位置啊？ 哦，我踢前锋的，我是。 哎呦，踢前锋啊！嗯，咱俩这个属于一个位置啊。 可以 PK 一下。 我属于站桩式的中锋那种啊，俩不是一类型的应该。好， 两个人已经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了吗？ 两个人都知道规则吧？ 啊、知道。 那今天这个比赛没有悬念了。 是的。 那个小品，你觉得你有信心能取胜吗？ 没有。 不要这样，就女生也是不容小视的。加油， 来加油吧！我们先给大家鼓个劲儿啊！开始今天的这个关键词，准备好了吗？两位， 准备好了。 嗯，我们要开始了。今天的关键词，进球。 小品先来。 进球是吗？ 嗯， 对，就 缩小一下范围。 足球这个进球，就这两个字，进球。 嗯 嗯，要说个球员是吗？ 是，来，小郭。 是世界杯现役球员吗？ 不是，哇，这么快就缩小范围了。来，小品。 不是现役球员，那肯定不是，是德国队的吗？ 是。 克洛泽。 克洛泽。 我天哪！ 你看看。 哇，两个人几乎是同时说到了正确答案，这么快比赛就结束了。 是啊，女生是第一个时间答对的，对吧？ 但是她每次只能提一个问题，她说是德国队的吗？这个问题已经提完了。 哦， 下一个其实应该是男生回答，但是她能够那么快想到是克洛泽， 对， 我觉得很了不起。咱们这样吧，今天我们也是咱们也是破个天荒，好不好？ 是， 两个人平分奖金，好不好？ 我们今天的奖 金 是300块， 是我还没说呢，你就好好好，我只是提问说好不好，我没有说就这样了，好吗？是男生的那个好好好好，感觉天上突然掉下来100多块钱， 感觉捡了个漏。 好好， 女生也说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就是大家一团和气， okay, 对啊， 瓜分了这300块。 嗯，这样吧，反正两个人都答对了，然后300块钱就是一人一半了，好吗？ 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你们二位参与。今天的游戏实在是太快结束了，让我有点猝不及防。这么简单吗？ 所以明天就要提高难度了，对不对？ 对啊，我其实今天想的说进球两个字，他们可能得猜半天什么的。 是， 从这个刚才的这个什么金泉一直往后猜孙兴民什么的。 没想到两个人棋逢对手。 来，我们这个题让小郭来回答一下吧。这个昨天给韩国队打进第二球的这个球员是金泉吗？ 不是，他是那个7号热刺的球员，现在效力于英超，他叫孙兴民，亚洲裔。 专业，好，谢谢二位，别忘了把二维码截图，稍后全都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好吗？ 好 的，好的。 好，两个人今天的比赛就是这样的，一笔打平了，算你们再见，拜拜。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答案呢，为什么这么简单？有可能大家会对昨天电视转播的时候呢，那个画面印象深刻。 嗯， 就当时在这个看台席上面呢，就是应该是贵宾席，出现了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球员， 嗯、 他就是德国队的超级前锋克洛泽、 嗯。 其实，在德国队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的超级前锋。我说的这个超级前锋的意思是，他们总能够在关键的比赛当中贡献关键的进球，包括呢有之前的这个穆勒啊，上一个这个穆勒。盖德穆勒也是德国的球员，然后呢他应该是在进球榜排在第三位的球员，另外排在第二位的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这个罗纳尔多。 嗯，江江科普知识又来了。 对，这是巴西队的那个罗纳尔多，外星人，他是第二位，而德国的前锋克洛泽则是在现在世界杯的个人进球总数排在第一位，他一共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打进16个进球。 哟，这么厉害。 对， 怎么了？ 我真嗯我已经回答你了，嗯， 就是我现在突然间发现我们的很多听众就很有、嗯、怎么说，一般回答出来说，哎，你有没有信心啊？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然后最后赢了， 就不容小视嘛。 对，就成长成长哈。 嗯，平时哎，我看到他报道了。 对，好吧，就恭喜你们二位参与、嗯、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到的游戏当中。进入淘汰赛之后，我们的游戏也会做小小的改变啊，所以猜词游戏应该就是明天最后一期了。加油啊。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嗯，我们会在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带着娱乐综合牌的听友还有早安音乐秀的一些部分听友，我们一起去参与我们974世界杯王牌嘉年华第二场的活动，精酿啤酒音乐足球之旅、嗯、 对，现场呢会和大家一起来 happy 一下。 对，重点我们要看一下法国队和阿根廷队到底谁可以笑到最后，因为已经进入淘汰赛了啊。 是，来回顾一下昨天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为梅西捏一把汗。 对，但是既然已经冲破了难关，我相信梅西会在下面的比赛当中这个越踢越好，希望如此吧。而且淘汰赛之前可能走得越坎坷，后面呢状态也许会不一样呢。对、 嗯、 这确实是昨天凌晨的比赛，这是艾克的新发现，我们听听看。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克。朋友圈告诉我，阿根廷赢了昨天比赛，又一次梅西拯救了阿根廷，2-1，小组赛第三场，阿根廷击败尼日利亚，惊险晋级。这也是梅西在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也是这届世界杯的第100个进球。拯救者梅西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回忆一下之前的比赛，阿根廷、德国、巴西三强的一波平不平，直接让球迷凉透了心，心情几乎和渣渣灰一样，一不小心就回城了。如果你猜不到结果，并不是因为你的运气不够好，很有可能是因为没有认清队友。今天我们要介绍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歌手苏醒，他可以说是音乐圈当中最有名的铁杆球迷了，足球、篮球都是他的菜。但是你不知道的是，苏醒最近的粉丝活跃度很高哦，因为他在社交媒体发布的绝大多数猜测都被证明是对的。作为巴萨和梅西的拥趸，苏醒不仅在深夜为自己喜欢的主队醉酒嘶吼，而且还自己原创了一首《梅西之歌》致敬偶像。所以今天我们借着东风，主要来听一首歌《The Greatest Messi》，来自苏醒。里昂·梅西，你终于醒啦！ There's the man of the moment, Lionel Messi, in the starting lineup tonight, crowned the best in the world. Messi again with more power. This is the same result, and the best player on the planet fires Barcelona ahead. 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特殊日，天才出世 ，Rosa Rio 开始一段伟大的传奇故事，奇迹无法复制，人类进化从此录制，潘帕斯的雄鹰长啸，迎接希望诞生 ，From now 年少飞奔的身影带着火花，藏不住的魔法，漂洋过海登陆欧罗巴，代表了 Barcelona 技术和艺术 ，You are playing like the Oprah， so far you are the best in the history， bringing the world stunning moments and mystery， every touch of the ball 像一阵旋风，瞬间征服全城，红蓝旗。是风中见证王朝成见证用神作铸就见证供应新世界足球先生 Come on You're the greatest of the world Of the world You're the greatest of the world 谁也无法代替 You're the greatest of the world Of the world You're the greatest of the world 你就是丰收的传奇传写了完美的意义 Coming inside, turns him inside now, chips it over the goalkeeper. It is absolutely sensational. It is stunning. It is brilliant. 这是歌手苏醒对于他自己钟爱的球队和球星的支持啊，里奥梅西。 他现在 对，他现在至少他现在已经不慌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忙了一整天的白杰， 我是也忙了一整天的艾克。 嗯，最近因为筹备很多活动嘛， 今天我们俩同忙。 对，我们要在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带大家去看球，法国对阿根廷的比赛哈。 嗯， 你们可能都有自己支持的球队，但是我相信这会是一场相对比较好看的比赛。 对，我还是比较期待，就是我们陆续会有后期的一些活动，会举办这个线下的一些足球比赛。 对， 然后老白 组局是吗？ 老白会带队的，对不对？ 好， 我比较支持。是老白队。 这次呢，我们其实会相对比较少的朋友去参与活动哈，所以机会很难得，赶紧报名。现场还会品鉴这个精酿啤酒，还会一起听好歌，然后看足球。 对，记得回复“火皮”两个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家 FM 就可以啦。 嗯，火是水火的火，皮是啤酒的皮， 火锅加啤酒。 嗨，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道音乐题，问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刁钻，请你们做好准备。同样把答案不用加手机号，回到我们的白家 FM 就会有机会获得小红包。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开始。 嗯，然后呢？这歌我们大家都猜到是什么歌了。 是，请问这个问题比较难啊。嗯，其中提到的是某一天，是星期几呢？原来哪一天容易思念呢？ 就星期几是吧？ 对，星期几。 好，星期几，然后看谁发来正确答案最快，还有中间选一位啊。好多人回答歌名的。我做个小提示，反正这一天 什么事儿也没有，可以休息一下。 到现在反正还没来。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t to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累了不要见外，把我挖起来，图个痛快，看不惯朋友有难，谁还冷冷的围观？我的手心为你握起来，烦了不要见外，把我找出来，陪你负担，续杯咖啡的温暖，一直暖到你想开，你心情的坑能让我来填满，昨天 你被孤单压得叫不出来，我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张总，你的公司轻资产运营怎么这么快就能融到资？ 我们申请了招商银行高新贷，还拿到了招行的股权投资，不仅补充了经营资金，还有大批机构因为招行的投资关注我们。 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客户经理专业度高，快速完成申请，债权加股权，真正帮助企业快速发展。 这么好，我也赶快申请一个。 招商银行千英展翼综合金融服务，陪伴企业成长每一步。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 是我，如果又多了船费，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如果多张船费，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说实话，忙了一整天了，到这个时间我也有一些疲惫了。 是，所以不妨我们在6:30的时候卸下所有的包袱，来听别人的故事 啊。我原本以为说，那不妨在这个时间稍微睡一会儿。没有啊，我们得先结束这一天的工作啊。因为其实接下来这首歌还算是比较清凉的歌。 是来自郭顶的一首歌曲，叫做《水星记》。很多人可能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正流行，但是会忽略水星的存在。因为有人这样比喻说，每个人都是孤独的行星，各有各自不同的轨迹。 有关于这首歌会想到很多，比如说信使号水星探测器2004年8月份发射，耗时6年半，飞行了79亿公里，在2011年3月18号进入水星的轨道，这是第一颗围绕着水星运行的探测器。信使号在水星的轨道运行了4年，由于燃料耗尽，北京时间的2015年的时候呢，就是坠落在了水星的表面，结束了自己的探测使命。想到这里呢，可能有些人会无感，也有些人会想到宏大的宇宙观，或者说想到那个像科幻大片一样的画面啊，等等等等，或者你会延伸出很多的想象来。 对，但是有另外一位朋友，他想到了这些。他说从这首歌知道了郭顶，然后去围观了他的微博，发现他连续好几个月每天都固定给 NASA 发的太阳点赞。一开始觉得郭顶好逗啊，结果看到采访，他说水星围绕着太阳运行它的轨迹，虽然他们很近，但却没法继续靠近了，所以他就每天替水星点一下，告诉太阳我看到你了。 几颗星穿过时间的缝隙，它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这顺眼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这手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等到看你银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敢说着你。还要多远才能进入可以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固话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主播私房歌， 来来来，趁着傍晚的阳光不是那么的狠毒啊，其实现在温柔了些许，我们可以一边晒着夕阳一边听一首好歌啊。来， 觉得刚才你那个来来来就是热气腾腾的包子出炉了， 说点凉快的行不行？来来来，这个什么新鲜什么都是必须得是面食是吧？ 啊， 就到饭点了，不能吃点西瓜什么的吗？ 嗯，可以的啊，吹着空调吃着西瓜，这才是夏天的味道。 看着世界杯啊， 嗯， 我们还喝着精酿啤酒。好，再一次提醒你们一定要记着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今天呢可是这个时间不多了啊，今天我们在征选，然后明天是不是还有一天啊？ 对，明天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 嗯， 所以记得关注白街 FM 的平台，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回复火皮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就可以啦。 对，就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看球，然后唱歌，然后喝这个喝啤酒，精酿啤酒啊。火是水火的火，皮是啤酒的皮。我们这次是在相对来说比较偏西边北边一点地方，在西直门那边啊，高粱桥斜街，然后交通大学和动物园附近。嗯， 是的，所以我们期待在现场能够见到每一张笑着的面孔。 最好是能不光是参与我们的活动啊，嗯，就之后那场法国和阿根廷的精彩的比赛你也别错过，现场跟我们一块儿看啊。 哎， 好了，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呢，世界杯期间可能这个起早贪黑啊， 嗯， 比较辛苦，但是对于很多马上要假期的学生们和同学们来说真的是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家里要推荐一首听上去就非常非常幸福的歌。 二三四， 这首歌有一个英文版和一个中文版啊，这是中文版，来自于一个很潇洒，我们老说他们很潇洒的一个乐队叫旅行团 啊， 我很喜欢他们的气质啊，他们喜欢旅行，喜欢音乐，喜欢足球，这首歌悠长假期。 特别喜欢他们的风格，是因为在他们的音乐当中，很多时候就是这种很自由自在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啊，还有就是很轻松的很闲适的一些心情状态。 听他们歌特别适合去来一场远足。 嗯，这首歌叫做《悠长假期》。 嗯， 另外还有一个也是用英文来演唱的版本啊。他们很多的歌，包括《厦门之夏》呀，还有很多的这个音乐，其实都是表达他们在旅途当中的感受的。 嗯、对，那接下来你要推荐的第二首歌曲还是我来呢？ 还是我继续来推荐吧？ 好，好， 因为都是两个乐队的作品。 嗯， 第一个是来自于刚才旅行团乐队啊。这几个曾经的大男孩、嗯、心里可能现在永远是大男孩，这个乐队带来的《悠长假期》。稍后我来推荐一个风格完全不一样的乐队，是来自美国的一支乡村乐队的音乐，但是同样都有一个特质，是非常的清凉解暑、 啊嗯、 马上推荐给大家哈。接下来要推荐的是美国的一支乡村的摇滚乐队， 嗯， 他们的名字叫做 Zac Brown Band， 啊哈 ，Zac Brown Band 哈、啊，他们的音乐风格呢就是这种大叔范儿，乡野大叔范儿，不是说那种什么， 你一说大叔范儿，我就觉得有胡渣的感觉， 大花轿是吧？啊，不是那个意思啊，是另外一种这个大叔范儿，可以好像在行驶在美国的这个公路66号公路的这个路边都会看到他们在田间的那个样子啊。骑着大摩托，这首歌的名字叫《脚趾头》。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记得关注白金 FM 的平台哦。 嗯，特别接美国地气的一首歌啊，就是，然后呢，很清凉啊。 Well, the plane touched down just about 3 o'clock and the city's still on my mind. Bikinis and palm trees danced in my head, I was still in the baggage line. Concrete cars with their own prison bars like this life I'm living in. But the plane brought me farther, I'm surrounded by water and I'm not going back again.I got my toes in the water, ass in the sand. Not a worry in the world, a cold beer in my hand. Life is good today. Life is good today. Adios en va con Dios. Yeah, I'm leaving GA. And if it weren't for tequila and pretty señoritas, I'd have no reason to stayYeah, I'm leaving GA. Gonna lay in the hot sun and roll a big fat one and grab my guitar and play. The 4 days flew by like a drunk Friday night as summer drew to an end. They can't believe that I just couldn't leave, and I bid adieu to my friends. 'Cause my bartender, she's from the islands. Her body's been kissed by the sun. And coconut replaces the smell of the bar, and I don't know if it's her or the rum. I got my toes in the waterAss in the sand, not a worry in the world, a cold beer in my hand. Life is good today. Life is good today. Adios and vaya con Dios. A long way from GA. Yes, and all the muchachas, they call me Big Papa. When I throw pesos their way.Adios and vaya con Dios. A long way from GA. Someone do me a favor and pour me some Jaeger, and I'll grab my guitar and play. Adios and vaya con Dios. 这首歌就是很乡间田野的感觉，特别接地气，在于啊，好像你可以看到这几个哥们儿，然后在玩耍的样子，然后他们把脚趾头放在那个水里啊， 嗯，是， 感觉就已经很清凉了。 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它的歌词是比较容易理解的。Life a day is a good day. Life is a good day. 对，每一天其实都是被那些 good day 和 bad day 拼接而成的。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日子嘛。 好，我刚才两首歌都已经推荐完，都是带着一些悠闲和轻松的愉悦的心情的。 是，那接下来时间继续让大家来吹吹冷气。 好， 今天推荐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一样的夏天》。有人觉得学生党的夏天才叫夏天，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暑假，他们才是最有时间去享受鸟叫蝉鸣的人。所以今天分享第一首歌曲《一样的夏天》。可以让大家来回忆一下，相同的季节可能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化。有请孙燕姿。 窗外的雨刚刚停，午后气息浓浓的才散去，迷迷糊糊张开眼，刚刚的梦我似乎在瞬 吸尘器、双立人刀具套装、Kindle 阅读器等多种好礼等您拿。6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兑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今天我们也陆续推荐了一些好歌给大家，刚才又是一首哈，我们还有最后一首 主播私房歌。 好了，你来推荐最后一首歌给大家。 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癖好，就是说在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的时候，就会发动我所有身边的能用到的资源去搜索它其他一些版本，比如说 Ed Sheeran 的那首 I Say Fire 我特别喜欢，所以就会找到它另外一首开狗版本的 I Say Fire、 okay. 所以今天想和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也是非常耳熟能详 啊。我明白，就是很多歌你会去找不一样的版本。 对对对， 那你也会去找很多版本的小苹果来听 他不在我的 list 里面好吗、 啊、开玩笑嘛。来啊，最后一首歌是 掌声有请 Charlie Puth See You Again。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一首告别的歌为什么改得这么妖气 因为就 remix 版本听起来特别的空灵。 好，你是要把这首歌送给德国对吗？ 啊好吗，送他们 Let it be 好吧、Let it go。 送给乐夫是不是他们可能也暂时不会回去，因为要把啤酒土豆什么的赶紧 消化一下 都收一下开玩笑啊，抱着一个轻松的心情去观赏世界杯啊。让你来预测了，因为在明天凌晨将会一场重点的比赛，是英格兰和比利时小组赛最后一场。 比利时吧？ 啊？ 对吧？对，猜一下嘛，说不定就是这次你看大爆冷门。 可是英格兰上一场大胜啊， 嗯， 比利时也大胜了，嗯， 是觉得比利时的啤酒还挺好喝的。记得关注我们的这周六的活动啊，回复"火啤"两个字。 好，算你勉强接住这个梗了啊。不光有啤酒，还有炸鱼没有啊？薯条可能有啊，小吃啊很多。我觉得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千万不要放弃这个好机会跟我们相聚。明天我们还会再有一次招募，而今天晚上请注意收看推送我们的白洁 FM。 杨真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祝大家看球愉快，注意休息。You're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北京联通宽带用户送手机，手机用户送宽带了。嗯，宽带两百。